的目的地。 是 这个合适是指价格合适，嗯，物有所值嘛。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个地方呢是在尼罗河谷的南部，埃及的部分。 嗯， 是埃及这个国家重返旅行超级联赛的旗手了。 哦。而其近乎无与伦比的历史之旅线路将在2019年为旅行者提供物超所值的体验。 他刚刚回来周五让好好说说。 对，嗯，您可以先从卢克索到阿斯旺， 嗯， 这些位于尼罗河南部沿岸的世界一流古迹仅需几美元就可以进入。 还便宜哦。 对啊， 哇，好便宜 哇！而且还可以在这个尼罗河上坐船游。 对啊， 对对， 其实 还是很不一样的， 两岸的风光也是很棒的，嗯，中就是现代的和古代的以前的相碰撞的那种感觉。 是，而且埃及也有海，嗯，也有海边的城市， 红海吗？ 红海啊， 对啊， 对啊，那是不一样的，红海、黑海、波罗的海、地中海，每一个海都不一样。 还有沙漠。 对呀，啊。 埃及是 等等等等等等， 骆驼又出来了， 骆驼又出来了， 你让我吃点草吧，天天陪着你们。 哎呀，好好好，去吃吧。 如果各位选择乘坐游轮， 嗯， 费用还包括餐饮和陆地交通， 哦， 全包，对不对？ 那还是挺合适的。 除了几座绝对值得回票的这个价格的神庙和陵墓价格比较贵之外， 哦， 其他还是能接受的价格。 嗯，对，考虑到从欧洲前往埃及的交通十分方便，游客数量也是日益增多，这的确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尼罗河游轮之旅，或者是进行沙漠探险的好时机。 就是海水和沙漠是火焰和这样一个风光交错的部分哈， 嗯嗯。 喜欢历史、喜欢文明古国的部分呢，要来中国、来埃及、来印度都去走一走。 对啊，四大文明古国。 确实是， 现在三个还都是这个大家非常向往的目的地呢，是不是？ 对对对，嗯，那另外一个咱就不多说哈。 是的， 其实我们来觉得就是世界那么大呢，我们真的是有必要看一看。2018年真的回头一看，匆匆就过去了。那些种草的那些，嗯，你拔草了吗？有的朋友说还是没有， 草已经越长越高，越长越高， 参天大树了都没有去。 请使用割草机。 对， 嗯， 那个其实我们这就2018年，我们回顾一下道道， 嗯， 咱俩去过的地方不多，因为太忙了。这一年 太忙了， 突然觉得 这一年太忙了。 这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去的地方好少。 对啊，我今年就是还没有来一次出国旅行呢。 哦，今天就是我就会觉得就， 哎，也出了， 也出了，出了，嗯。西班牙不是去过吗？对不对？ 啊，西班牙是对 对， 那不是今年了， 啊， 那都 是2017年。 对，那是2015年。 2015年的时候，嗯，时间过去这么多了 哈。 哎，如果这个季节去西班牙的话，11月份、12月份。是个好月份吗？ 我觉得反正只要是西班牙这种地中海国家，什么时候去都是好月份， 因为它的纬度啊，嗯， 对啊， 天气啊， 是的，像我10月份去到对岸俄罗斯嘛，嗯，然后就觉得那个城市也很好啊。 是， 如果要是说这个物超所值，我觉得我强烈推荐那个城市， 俄罗斯。 对啊，就是只要你去到那儿，所有的建筑都是随便拿出来一个100年的 莫斯科圣彼得堡随便逛。 对啊，就是虽然说它没有圣彼得堡那么的金碧辉煌，然后历史有留存那么多， 嗯， 也没有莫斯科那么的多元和现代， 嗯嗯， 但是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它还是非常有自己的魅力的。 没错， 对， 我觉得 对啊，嗯， 虽然 经济萧条，但是呢可看的东西其实一样不少。 是的，依然不减大国气质的历史风韵哈， 关键是很快很方便。 是的，其实我们老说在那个美国这个部分哈，啊，美国有太多元素了，哦，美国有国家公园的部分 啊， 哦，接下来我们说美国，其实我们说过很多美国的国家公园啊。 对，大家一听美国国家公园，黄石， 对， 什么羚羊谷， 是是是， 那 一片嘛， 这个 那 个呢，对， 今天我们说大雾山国家公园， 嗯，哎，大雾山这个确实很少说到，啊， 搁哪安呢？ 大雾山，哎呀，这肯定是烟雾缭绕，虽然在美国以外名不见经传，大雾山国家公园，哎，还真的并非什么隐秘之所。 怎么呢？ 每年来到这里的1000万游客可以为它作证。 1000万？ 对，其实它是很美的。这座横跨北卡罗来纳与田纳西州界的公园可以免费进入。 Free。 是的，北卡罗来纳州可能在美国是一个就是比较悄悄的小透明那样的。哦， 这个北卡罗来纳的大学和球鞋的配色都很贵。 是的，但是呢我们去美国玩的时候，包括美国本土的这些朋友哈，可能去到这边呢会相对少一些。 不多、 也就是说，如果你打算前往克林曼斯峰观景，或者是探索凯兹山坳散发神秘感的遗址， 都没听过， 只需要抵达这里就可以了。 哦， 对，不必再多花一分钱。 好的。 哦，这里呢还有几条密西西比河以东最好的徒步路线， 户外的。 对，大家都不知道吧？ 嗯， 公园正从2016年的森林大火当中恢复， 嗯， 通往标志性的烟囱顶小径的道路修复也基本完成。此时正是享受国家公园省钱探险的绝佳时机。 刚刚说到大火， 对，